瞬间把你拉回到了大学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应该下一点雪花，然后再配上一首 一剪梅是吧？ 套路我都特别的了解。是，那李铎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以及兴趣爱好一类的，让大家先了解和熟悉一下你。 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李铎，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现在所学的专业呢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可能跟我这个长相不太符合啊、嗯、毕竟像我长得这么帅的又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啊，可能没有人信啊。 哇哦，是，而且这也得罪了全班所有的同学哈、 啊、 怎么说呢，我们编导的就不能长得好看了吗？ 也是，而且也因为这个抢了很多他们学表演和学播音的饭碗啊、嗯、这个也在这里跟各位好朋友说一声对不起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气死你们 啊。这个性格很嚣张哈、嗯、不过今天呢，李铎刚刚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好，也要告诉各位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我们是全国第一家融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打开自己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栏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一开始的一小段自我介绍哈，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更加熟悉的这个活泼阳光的大男孩，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亮亮嗓了。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好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张李铎。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藏身哪里吧，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现在已经涌进来了很多的新老小伙伴们，现在李铎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就位了、嗯、在我旁边的这位赵硕呢，上周刚刚是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专场， 没错，第五场， 对，第五场了，已经现场气氛怎么样、嗯、 相当棒了、 啊、你知道就是坐在一个自己单独的角落里面，因为我们的现场是不带观众的，嗯，那你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是有观众的，你是觉得带观众和不带观众哪种更加熟悉和更放得开一些？ 我更享受的是有观众的那种， 有欢呼是吗？ 没错。 那现在李铎坐在这儿其实略显孤单哈，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也没有观众。那你觉得说没有观众的话，给他一些什么样鼓励建议会比较好一些？ 走心， 更加利于他发挥。 我觉得让他走心认真唱吧， 这首歌曲也非常的适合走心去演唱哈。 没错， 嗯，现在是我们的，现在你准备好了吗，李铎？ 可以了，可以了。 嗯，好的，你可以戴上耳麦，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帮我们切换一下，今天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是《一次就好》。 给大家简单哼两句。 十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哎，下一首啊。 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台湾 关这么长时间，就写了这么首歌。 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好了，我们来请李铎回到我们的访谈区来跟他一起聊一聊哈。其实我会发现说，哎，你是唱歌的时候故意设计的这些，还是说就是走心了忍不住的就要做一些动作出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其实我这个呢，我唱歌就是有一种多动症的感觉，多动症的感觉 停不下来是吗？ 因为我一唱歌就喜欢把情感用肢体来表现出来，所以说可能唱歌的时候会有许多的肢体表现。那可能今天是在这个现场，可能是坐在椅子上面没有特别放得开。就比如我一般喜欢在现场唱歌，因为有观众那种感觉，因为会很好。 对，刚刚赵硕也介绍了，自己也比较喜欢有观众哈，你能听得到反馈。 对对对。 待会儿把椅子拉开，然后我们两个给你当观众。现场不还有两位观众吗？ 啊、 刚刚有帮你摇手大喊。 在听。 同样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在唱吧的活力酒吧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酒吧魔力工厂上，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关注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李铎，感谢各位。 谢谢。 有京东肉饼998这个名字取的，还有涛哥也是给大家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接下来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李铎的大学生活。其实会发现你很可爱，今天呢我觉得名字有点起错了，不能够叫天师小鲜肉，这样呢有点俗气，应该叫天师杨宗纬。因为觉得说，哎，虽然很年轻，九七年啊，好年轻，20岁的小伙子，但是你发现他演唱的时候有一颗老灵魂住在心里，他声音蛮沧桑的。 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看赵硕的声音其实都很清亮，就你可以要受两句给弟弟听吗？ 我觉得我们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也很喜欢杨宗纬的歌。就是我自己会写歌的时候，我会脑补一下，如果我这首歌是杨宗纬在唱，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哎，比如说哪一首歌是你脑补过，比如说借鉴过杨宗纬风格的？ 有一首歌叫《愚人》。 哦，对对对，能现场来两句吗？ 我在想，如果让杨宗纬唱，就是那种感觉。 哎，你试一下。 因为是愚人，你以为他很单纯，随随便便的伤人，不愿承认的缘分，可惜你并不会懂，为何他一直在等，即便是伤痕累累，也要做问心无愧。 好了，你别给弟弟太大压力，你知道你在唱的时候，李铎的表情是这样的。 好了，没有，我刚才是困了，看来是困。 那云这首歌确实我很喜欢，是赵硕的比较很好听、很好听的作品。那你会发现说，哎，其实风格很像，但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没错， 你是因为很喜欢杨宗纬，所以故意的朝他的方向去靠近，还是说就觉得自己这样演唱很好听？ 因为当时可能是这首歌的原因，可能他唱的版本和就比如沈腾还有马丽唱的不一样。 对， 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在模仿他，但是我自己唱歌的时候也很喜欢用这种就是类似 沧桑一点， 对，类似说的。 就你知道吗？就这首歌一开始它还不是一首完整的歌曲，它只是在作为一个这个电影中的一个小片段、小插曲。结果观众的呼声太高了。然后就把杨宗纬请了出来唱这首歌。 当时我还唱这首歌之前，因为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查一些资料，然后并且把这些、 认真， 这些查完资料之后，可能会对我演唱这首歌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之前我也是跟刚才跟哥说的是一个样子的。当时就作为他们当中夏洛为了追秋雅当中的一个小片段，但后来真的是很好听，大家都想听，而且一开始也没有请杨宗纬唱，后来是发现杨宗纬唱的很好， 最合适， 对，非常合适，真的是。 对，整首歌曲啊，全部铺陈出来之后，你发现除了高潮阶段，前面的那些词也写得非常的走心和打人。那作为一个非常爱音乐的青年人呢，其实李铎也是中国影响力青年联盟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首先呢，这个是一个风靡亚洲的一个神秘的组织， 哇，很炫酷，跟那个复仇者联盟 有年龄要求吗？突然觉得很想参与一下。 没事，只要你想进，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可以申请啊。 哎，这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样，跟年龄无关，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那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具体呢，就是他是某集团，然后他为了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也为了帮助更多的爱音乐有才艺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展示的平台，所以说才搭建了这样一个中国青年影响力联盟，并且每年会在全国范围内高校里面240所高校里面招收100位这样的校园红人。 哦，就全国240所高校当中只有100位。 对， 那就入选的条件应该很严苛了。 对，必须都得是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能够进来。 那李铎，你今天还回得去宿舍吗？别待会儿回了天津之后，我发现宿舍门被反锁。 有可能。 开个玩笑哈。那具体需要你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具体的事情就是比如。他们的集团需要发布一些发布会，新品发布会，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这种推广嘛， 对， 所以说他们会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也不算是利用，应该是就是用 借助， 对，借助我们的资源， 而且他们的品牌也跟大学生的这种就是需求是相贴合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也是通过走进校园的一种方式，而且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 对，然后通过我们自身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影响力，再结合他们的更大的影响力，然后共同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更方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的产品，也更方便我们展示。 说白了就是有人认可李铎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学生。 哎，对对对 对, 对， 非常哥，你说这个话我非常开心啊。 沈呢，今年是大二，而且是做编导。 对, 对, 对， 哎，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好的外形，包括你自己也在这样讲，没有说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表演呀、像播音呐，反而选择了一个比较幕后的专业。 因为我这个人，首先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舞台的一个人，但是这只是我一个兴趣爱好而已，而且我也只是想在利用课余的时间发挥自己一下的余热，然后在学校里更加撩妹一点嘛，对吧？哥，你也懂我的。 有 。你先，今天我发现他特别聪明，他干什么都把赵硕拉上， 让我跟他们一起。 赵硕现在一头汗，还戴着个帽子， 尬。 后来呢？ 这个就是我，只是喜欢把它当成一个爱好，但我并不是想从事它，因为我不想破坏我这个爱好。所以说。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一个人。不光喜欢摄影，我还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叫做《那些年》。那部电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不想接茬，那是我大学时候看的。总之都是那些年嘛。然后呢， 所以说我一直想拍一个类似这样的青春片。所以说我选择了编导这个专业，它既有编也有导，而且还有摄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全面也很适合我的一个专业，也能更方便我去接近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吧。 哇，虽然年纪很小，但是想法很成熟哈，喜欢的事情就把它保有那一份单纯的喜欢，但是有把自己的就是想法还有说对于未来的一些企划放在一些比较脚踏实地的部分来继续去做。那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呢，李铎的师妹哈季彤也是来到我们挑战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 你们两个是一个学校的，也是一个学院，对吗？ 对。 而他来了之后 标榜的是，哎，我是一个玩嘻哈的女孩子。 嗯。 但突然在最后的时候灵光一转，说，我不是要做一个像男孩子的女孩子，我要做一个酷酷的女孩子。 嗯。 哇，就是在平台上也惹到很多人都非常赞同她的观点。她那天来玩了很多的 hip hop 的东西，包括也提到了今年很多人被称为2017年是中国嘻哈元年。 对， 对对。 那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对于这样一种的音乐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哎，你呢？ 我这个人之前因为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这个说唱感觉比较好。 嗯。 我也自己比较喜欢说唱，但是可能我自己说的不是特别好，而且我只喜欢看。我们平时就是在寝室里面比如 battle 啊，就是模仿地下。 battle。 对对对，比如 freestyle， 然后怎么样的。 那会在平常的语言当中加入一些什么，你不要 diss 我哦，这是我 homie， 对对对， 我照他。 对对对。 啊，疯狂的打 call。 对对对。 来来来，我看看给你打 call 的都有谁哈。 嗯。 哇，人数非常的多哈，点一下名。名将才华、起点、玩穿越、704、大兵，还有涛哥，非常的感谢各位，可以继续打扣起来。 嗯， 是，哎，那有尝试过吗？自己说嘻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我之前尝试过几首歌，比如像 Johnny J 还有 ZT 的这首歌。 我也喜欢 Johnny J、ZT、 嗯。但是其实就是我看了很多节目之后，我最喜欢的还是盖爷，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屌屌的感觉。 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对对， 他老子吹空调，你吹空调外机。 对对， 好想吹空调啊！直播间。特别的热， 嗯， 哎，那有尝试觉得说现场可以来一段的吗 ？freestyle， 嗯，那我就以这位美丽的姐姐为题，好吧？ 哇，天哪！哦，好紧张。 但是我的 freestyle 真的是很不专业，非常不专业。 没关系，反正是拿我做题，我不介意。 哎，好的， 试试。 哎，我面前站了这位妹妹，非常这位姐姐非常的美。我看下面有一双非常修长的大白腿，而且还有一个樱桃小嘴。OK， 就这三个。 我的天， 够了够了够了，姐姐非常的开心。如果一开始把那个妹妹不要改成姐姐会更开心。满足一个老姐姐的心哈。 嗯， 谢谢各位，也非常的非常的感谢李铎，就是刚刚的那一段其实虽然说只有简单的三句，但是有那种 freestyle 的感觉在。 嗯， 就并不是仅仅说两句，哎哟哟 chicknow 什么之类的。 来煎饼果子来一套。 来煎饼果子来一套。玩笑开完了，还是要再回到音乐上。其实今天李铎来有带给我们他自己的一些私藏歌单做分享。除了一开始的那一首《一次就好》之外呢，平常比较喜欢歌，我发现都很慢哎，而且你居然喜欢的歌很老。 对对对， 这首歌红的时候应该你还没出生吧？ 对，肯定没有我那个时候。 这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这首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粤语歌的人，我也非常喜欢粤语。我觉得粤语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语言。 嗯，广东话歌曲。 嗯，虽然我是一个东北人，我的东北话粤语这个一般都是很诟病的一个东西，而且在我唱粤语歌的时候，难免会露出我的东北腔。嗯，然后很多人之前我也参加过粤语歌大赛，很多评委也都说小伙儿东北的吧。 哎，我想知道这个说广东话怎么能透出东北味儿呢？ 真的就是因为东北人说粤语学得很快，但是标准的很少。 比如说就打个招呼啊，哎，那个广东话 雷猴啊， 雷猴啊， 雷猴 window 啊， 那东北味儿怎么说？雷猴啊， 干啥呢？ 干啥呢？雷猴啊，带点东北腔出来， 对对对，有一点， 很可爱哈。我们来欣赏一小段《月半小夜曲》。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仍然被他占有，他指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 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有切一下李铎的一张艳照啊？真的很像 TFBOYS， 有没有？哎，有点像易烊千玺， 有一点，有一点。 有人这么说过你吗？ 对，之前很多人说过我像 TFBOYS， 而且包括有一次去商场去买衣服，然后他好几个女生在尖叫。他们真以为是在做节目啊，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以为说啊，千玺来了，谁谁谁一堆明星，然后就聚过来。 对，因为当时是我带我同学一起去逛、逛街嘛，而且他们学摄影的，我是碰见的，他们刚刚拍完东西，然后也拿着设备，然后给人造成 给你来几张吧， 造成一种假象，然后他们就以为是在做节目。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坦白讲哈，遇到这样的状况，心里是有点小窃喜的，就会感觉说，哎，被奖项明星，其实还有点挺小开心的感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觉得我就不会是你喜欢的类型，我觉得你会提一些什么青春修炼手册啊、宠爱啊之类的。先来了一口一首李克勤，又来了一首梁博。 对，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男孩， 这首歌因为当时梁博我是在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我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对， 应该是2012年，我一季完整的看下来之后，非常喜欢梁博，而且他在获得冠军之后隐退了4年才出这首单曲， 回考研去了， 继续 学乐了。 对，所以说我非常佩服他，而且这首歌曲在《我是歌手》上面听的，非常有感触，而且唱出了很多男孩的心声。 没错，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时。在我们十佳歌手的时候，我就唱那首歌。 你可以挑战这个歌吗？很难的。 可以挑战。 哇，其实前后音域很广的。 对，但是可能当时没有破音，还可以。 那就很不错了。 不错。 来，是一位20岁男孩的推荐，男孩。 心中的执着与未来。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 已经开播了将近1年的时间，但是还有很多的新朋友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L 笑宇哥在问我们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素人 K 歌真人秀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20岁的帅气小鲜肉张李铎，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李铎，来自天津师范大学。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梁博的男孩，还有之前听到的来自李克勤的夜半小月半小夜曲，都是来自这一位20岁男孩的推荐。接下来他要推荐的这首歌，更我觉得，哎，这首歌 更老了是吗？ 对，爸爸妈妈唱的吗？ 不，这首歌，可能这首歌的故事更多一些。 我们最喜欢听故事，小板凳已经摆好。 因为这首歌叫《饿狼传说》。我这个人就喜欢挑战一些别人不能干的事情。 比如说晚上饿了，嚎一曲。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唱的歌都是一些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另类，也可以说是 经典， 对，经典的歌。像新贵妃醉酒，差不多先生，再加上这种 新贵妃醉酒，你就前面的那一段京剧的部分，你也自己唱吧。 我可以现场来一段。 来，你来一段。 可以。好，3、2、1。 爱恨岂如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似天。 厉害、哎、我以为只有我这种神经病才会在 KTV 里面点这种歌曲你知道我每次就很喜欢先把前面那部分铺陈的那一年北风调起、嗯、然后再到京剧的时候突然一亮嗓子说哎好神经病啊很可爱、啊、 我就喜欢这种就是 反差萌 对比较有意思点的歌、嗯、 喜欢挑战 了嗯那接下来这首歌哎你在什么时候听到的 这首歌呢传说我可能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小的时候听到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嗯 后来可能是这因为这种越经典的歌曲越听越有韵味 对需要岁月迷尘之后而且有了一些经典、嗯、再带上一点点心事再去回味一下嗯很有感觉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音乐爱好者，20岁的张李铎、 嗯。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哈，真的是故事满满啊！ 没错了。 哎呀，我跟赵硕刚刚听完了之后，就是眼睛里面各种冒那种羡慕的泡泡，就可能这是年轻人才会独有的一种对于恋爱的感觉吧。 好真挚啊！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歌好不好？ 好 李铎有准备好吗？ 好。 嗯，跟我们说一下有准备好吗？ 好的。 嗯，可以打开一下麦，应该声音你可以。 准备好了 啊！准备好，好的 ，Beautiful Love 来自蔡健雅。 有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李德应该是第一次在现场演唱这一首歌吧，确实因为蔡健雅的 K 那是女生的 K， 所以可能能够感觉到她在男女 K 之间相互来转换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吃力的。 男生唱女生的歌并不好唱的， 对，但是因为今天这首歌曲呢对我们李德来讲是有特殊的意义在的，所以重点呢需要听故事了。Beautiful Love 是谁的爱情故事呢？ 当然是我和我女朋友的爱情故事啊！ 啊，那跟这首歌曲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首先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澄清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现场唱这首歌，而且，可能这首歌我唱的不是特别好，但是这首歌是我特别想唱的一首歌，因为我想今天借这个很不容易上节目的机会，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这个歌曲浓缩了我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哇哦， 浓缩， 对对对， 那就有点关系哈。 应该说见证了， 也可以说是见证。因为这首歌曲是这样的，我和我女朋友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然后呢，我开始展开对她猛烈的这种 追求， 对对对， 公式， 对，男生都这个样，对吧？哥，你懂我，我必须得带上我的。 又拖下水， 别扯我，听你的故事了。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知道特别喜欢蔡健雅，我当时买了两张蔡健雅的演唱会的门票，而且可能说蔡健雅老师也非常配合我，知道我和我的当时还不是我女朋友，应该是我快要表白了，但是我这个人非常注重形式，而且我觉得女生既然把它叫 形式感很重要，请给我切个近景好吗？来来来，形式感很重要，形式感很重要，形式感很重要，重要的话说三遍。好了，切回来继续。 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女生把她自己交给你，你一定要首先要对她负责，而且表白起码要有一个稍微正式或者浪漫一点的场景。所以说我选择了在蔡健雅的2016的巡回演唱会上面， 去年的谭雅， 对对对， 演唱会，世界巡回，对，列慕尼亚， 对对对， 世界巡回演唱会， 然后这首歌曲就是他演唱会当中最后的一首歌， 安可曲。 对，我在这首歌刚刚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情绪，然后等到真正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全场闪着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全场闪着闪光灯，然后我们两个在全场应该说是几万人的见证之下，我对他说了一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哇哦！ 然后 还有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啊，这个时候说句哥，你懂的。 对对对， 哥，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还有一个比较悬的一个事情。当时在演唱会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知道他这首歌曲非常适合表白，而且我比较聪明，我猜他肯定是以这首歌压轴。 对，压轴。 但是呢，当时他唱到了《平凡之路》，可以说是倒数第二首歌，但我不知道这首歌是那个最后一首歌，所以说他唱完之后他下去了。 因为安可嘛，下去了之后要再被叫回来。 一开始我还很慌，那时候 完了，这可怎么表白？平凡之路完了， 怎么唱没了？我还没有表白呢。我正在我比较纠结的时候，他上来了，千呼万唤上来，然后 这就是给你的老天给你的缘分哈。当然现在也持续的在交往当中，两个人非常的甜蜜，也非常的感谢李铎，祝福你恋情甜蜜，学业有成。 谢谢， 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说不说